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到四十二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二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文天祥公园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西九龙走廊嘅车辆着火事件就仲系处理紧，近住兴华街西嘅部分行车线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了，一带呢就稍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指示。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咁就是启德体育园啦，园区在晚上举行大型的赛事，警方会视乎实际的交通和人潮的情况，在园区附近的路段实施一些临时的交通改道安排。市民请保持忍让，遵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在活动结束之后，在宋皇台道上落客区会提供10条特别巴士路线的。这些巴士路线会在活动完结之后大约15分钟开始提供服务，而尾班车就会在活动完结之后的大约45分钟就开出，乘客请留意了。睇翻隧道情况，而家喺港岛干诺道西西行近住西隧入口仲系稍为车多，龙尾系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畅顺，红隧嘅九龙入口亦都系畅顺噶。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黄大仙的虎山道有电缆铺设工程，由晚上十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去富山村方向近住真铎学校的晚线会封闭。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之前都有同事咧就试玩过三叶球， 其实是一个老少咸宜运动嚟嘅，真系要打过咧同羽毛球场差唔多嘅， 直播室都玩到啊。 不过我哋个球拍就有少少唔同，准备咗个铁碟啊， 左攻右嘅，而家系纹身爸爸右攻左嘅啦，拍下。 其实个过程好简单，真系好似打羽毛球同打乒乓波咁样。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唉，叶展晴啊，人哋都未话约你，你烦咩啫？或者佢系约恐龙去睇咧？但系奇怪啦，点解我又好似有少少啲啲咁多想佢问我嘅？ 廖肯恩饰演叶展晴， 广播剧《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一辑《时差的起点》，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倒数迎全运， 我是马拉松运动员林永章。今次全运会会是自己第一次参加全国赛， 好高兴继亚洲越野锦标赛之后再次代表香港队在主场出击，我一定会尽120分努力在比赛入面突破自己。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文教组制作， 动力飞射。 距离全运会开幕还有26日。 冇错，港队啊主场出击啊，咁啊上半场咧就七分几就系八分钟噶啦，咁啊现时咧就系香港对孟加拉嘅赛事咧就系仲系0-0噶吓，咁啊我哋咧今日就唔会现场直播，大家放心，大家可以欢迎大家啦，可以继续听住啊守下流程，又一路咧就支持住喺启德啊踢紧嘅呢一场啊亚足联2027亚洲杯嘅外围赛噶，咁啊见到一片红海啊，一哥系咪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左手边咧而家系中国香港队啦，咁啊对右手边嘅孟加拉，咁啊孟加拉嘅门将咧啱啱就传出啦，咁啊后卫而家逼紧啦，嗱讲到而家逼紧咧，佢哋嘅右闸。啊，唔系左闸嚟嘅 ，sorry。 系啊， 喂，你哋真系好叻噶，你哋好中意睇波噶。 我头先已经系好皮毛噶啦，不过我想讲一样嘢先嘅。咁话说头先咧，喺入嚟直播室之入嚟直播室之前咧，我哋就已经喺外边嘅荧光幕嗰度咧，就睇紧呢一场啊，喺港台电视32直播紧嘅赛事嘅。咁当时咧就系、是、列队应该系唱紧国歌嘅时候啊。咁啊，周嘉怡即系本节目嘅主持人就话：，哇，啲人咁靓仔嘅，系啦。咁啊，结果啊，一哥就讲咗句咩咩啊？ 我话通常踢波嗰啲都系靓仔嘅。 仲有一句。 而我都系踢波嘅， 嘉怡系冇反应 嘅，冇反应嘅， 冇嘢。 所以佢赞第二个靓仔嘅时候，我都系唔出声啦。 咁得意嘅，我真系完全听唔到你之后讲嗰句嘢。 几好气喎你？ 唔系真系好气，我真系唔知道，我真系听唔到我啊衰。 啊，我又觉得当时阿嘉怡劲，唔答。 唔系，我直情听唔到，我过滤咗。 我啲好敏感嘅对呢啲说话。 你系另类嘅靓仔， 靓仔 系 非典型，非典型 。真系手下留情啊！果然系啊！好啦，今日开始今晚嘅手下留情啊！咁我哋咧，由于啊都响应啊呢一个今日咧呢个球坛啊香港啊体育界嘅盛事啊，咁我哋一阵间咧喺现场如果有一啲即系赛果上嘅改变嘅话咧，我哋都尽量希望咧可以同大家咧就话俾大家知， 讲到俾大家听。 咁即系换句话讲，其实而家系望住场波噶。 所以今日队长讲嘢可能会分心啊？ 唔系，冇，都系睇波嘅嘢系。咁啊右闸咧而家出击咧就系港队啊嘛，喺后边咧就主要咧攞住个波噶咁啊。在左路就引球出击了，不要说了。 咦咦我左右 哎呀 这球是差一点的，这球差半个身位。 不是个波差一点入的半个身位，而是差、 就是、半个身位拎到个波。是啊，这个劏入去的、這個。 似乎呢、就是、看了十分钟左右见到香港队就似乎在前场的压迫力就大一点。咁啊我们有最新的战果跟大家讲啦，咁啊讲下。即係體育運動先啦，我哋今日響應呼籲啊！咁一陣間8:30之後咧，就有阿張德倫出現嘅，咁亦都會講下佢咧，即係離開大台之後，或者點解會離開大台咧？一陣間咧都會講到，同埋講下啲演員嘅內心世界係點嘅。到時就會訪問下周嘉怡。 哦，可以啊，可以啊。 我覺得先要問下嘉怡一樣嘢。 係咩事？ 你知唔知咩叫越位啊？ 我知道，如果佢哋過去嗰陣時帶住個波，另外有。对面两个球员成一直线，而佢又过咗佢哋就越位啦，系咪咁样啊？哑着无声啊！唔系哑着无声啊！ 用文字去 up 咧都唔容易嘅。 系 啊，唔系应该传个波唔可以咁样传跨过嗰两个人。 唔系简单，你调转讲啦，简单一句咧，你就唔可以永远摆一个人喺对面嘅龙门口度。咁變咗永遠就你咪可以嚇，即係擺一個人喺對面，永遠喺度執雞咁啊，唔得咯。 咁但係你呢個說法又有少少問題，因為好似 有條直線噶嘛，要話 嗱，嘉怡嗰個就係劏條直線，然後拉最尾防守球員成一條直線。如果你嘅進攻球員企個位置係超越最尾嗰個防守球員 咧， 係啦，唔計龍門嘅話咧，就係越位嘅理論上係啦。咁啊，阿隊長嗰個就簡單易明啲，但係偶然係唔成立嘅，即係例如係未過。半场就已经传波嘅话咧，呢、這个就系唔计越位嘅，好似 系啦。咁啊，算啦，我哋都系唔好讲呢啲嘢啦。 我真系明啊！ 你有陪啲朋友啊，或者啲 咩朋友啊，男朋友啊 睇波啊， 梗系有啦。以前成日都陪男朋友睇波噶， 系咩？ 系啊，因为嗰阵时我唔知而家啦，而家可能冇咗呢样嘢，因为冇咗男朋友啦嘛。但系世界杯系好系一件事嚟噶嘛， 系 咁系一定会睇噶。 我想问一下咧，嗱，作为女士们，又唔系一位球迷嘅心态先。嗱，首先咧，即系喺我以前啦，即系年轻嘅时代，都系发现咧，嗱，总会有一班球迷，即系我哋啲所谓麻甩仔啦，咁好中意睇波，合理啦。咁佢间唔中咧都会拖埋啲女朋友出嚟睇波。嗱，我成日都谂，究竟个女仔想唔想睇噶？即系或者你个心态系咩咧？ 我呢个人咧就比较恋爱脑嘅，所以咧佢带我去边我都跟住去嘅。 咁但系你去到现场， 尽情投入嘅。 哦， 系啊，我好开心噶。 但你唔未必识噶嘛？ 唔知道。 即系就或者佢哋合紧边一队啊？咩利物浦、曼联嗰啲你都 唔 知 噶。 系。 咁但系即系仲会喺度问诶，边个着咩衫啊？边个咁样嗰啲咁样咯。 系。 咁但系系会睇得兴奋噶。即系如果我哋系捧一队嘅， 系。 例如嗰阵时法国对巴西咁样。 哦。 咁 咩年代啊？ 最劲嗰个年代， 98世界杯啊嘛， 系啊，佢出嗰场啊，系嘛，佢系咪冇出到定系点？ 边个冇出啊？ 我唔记得咗。 你指住刘慧恒， 我本来想落场，我想热身嘅。 名啦， 朗拿度， 朗拿度， 系咪又唔出咩？ 系话前一晚酒店玩得太开心啊嘛， 又 有有即系都市传说话佢玩得太开心。 但系嗰场系边个赢咗我都唔记得。 法国咯，就系法国九八年世界杯冠军，系啦系啦。 嗰阵时好中意斯丹噶， 系咪啊？你好嘢喎， 系啊系啊，好中意斯丹。 咁嗰场波发生咩事咧？你睇嗰阵， 我已经唔记得咗啦，但系嗌晒咁样咯， 系， 同埋细个。我好记得捧阿根廷， 系 我仲好记得我系有一条阿根廷嘅浴巾。 嚟做咩嘅？点解会系浴巾咧？我哋 大嗰啲毛巾。 哎哟， 跟住一路睇嘅时候 好香艳呢单嘢。 马拉多纳系嘛？系咪马拉多？ 唔系马拉多纳，系啊！你系嗰年代嘅咩？ 我好， 我以为你系美斯年代。 我好细个小朋友嗰阵时咯，即系跟住佢哋睇咁，我就好细个嘅时候，我就好记得拎住嗰条大浴巾 喺度揈， 喺度揈。 系，但系你系唔投入嘅。 投入噶，睇嘅时候投入，但系都好耐冇拍拖啦，所以都唔记得晒。 所以我好佩服咧呢啲即系女朋友啊，男朋友反而比较少见到。男朋友陪女朋友去睇体育运动嘅，我唔知啊，可能我比较少遇到啦，即系 我都有试过陪我老婆睇跑马嘅。 你老婆中意跑马？ 系啊 系啊， 但我就 嗰个都弱， 系啦，但系我就尝试有融入佢嘅世界入边， 系。 系啦，咁啊都试过礼拜三晚同佢入去快活谷兜个圈，系啦，咁啊各自寻找到自己嘅乐趣咁样啦。 咁你作为一位陪太太参与一个你唔熟悉或者冇兴趣嘅运动嘅男士，你又有咩心情咧？ 咁、哦、我嗱，你问我咧，一开始即系当然系为咗叫做嗰、那个叫咩追求成功啊！咁所以有嘗試過去了解嘅，咁我記得第一次去佢屋企食飯嘅時候呢，就係佢婆婆啦、佢舅父啦、佢公公啦，都係對於一啲小動物呢係非常之愛護嘅。 攞份牌位出嚟 啦。係啦，咁然後呢佢舅父呢，佢話即係平時舅父冇人同佢傾偈嘅。但嗰個舅父就好熱情同我講，究竟咩練馬師啦、馬房啦、馬主啦、騎師之間嘅一啲 微妙嘅 關係啦，係啦。咁嗰陣時仲有一個叫莫雷拉啊。我本身以為係馬名嚟嘅，原來係人名嚟嘅，係啦。 咁你知唔知馬佳倩係香港人定係外國人咧？ 我都唔記得咗。 你覺得馬佳倩係香港人定 係應該係都係外籍人士啊嘛？ 咁馬偉昌咧？ 馬偉有個昌字好似係 香港人 啊嘛？ 馬偉昌係外國人嚟嘅，不過 開 咗係啊，即係等於啲外國人好多特朗普咁，佢都改咗個中文名啊嘛。戴卓爾，你以為你佢唔係姓戴噶嘛？係 啦， 就咁解咯。 係啦，咁去到後屘，我太太有嘗試用一啲方法去。令我係參與啲活動嘅， 例如攞你個銀包啲錢去買翻條飛咁 都幾好啊！呢、這個， 因為佢知我中意杯中物啊，咁、 哦、 所以佢就話：哦，禮拜三晚咧，禮拜三晚咧，快活谷入邊咧，即係上面有上面嘅玩，啊、下邊咧可能有啲啤酒啊，有啲歌舞表演啊，咁我咪同佢一齊入去，即係見識一下呢個世界咁樣。我覺得係幾開心嘅，即係瞭解咗一個我未參與過嘅嗰個局面。 咁但係。 我去過幾次之後，就因為要參與即係手下留情嘅節目咯，所以禮拜三晚我走唔到 嘅。我已經睇到佢啲眼神準備離了，我都開始望。 但其實我好細個嘅時候係嗱，即係當然唔鼓吹賭博啦嚇，但我好細個嘅時候係有嘗試過去融入，即係為咗人哋融入呢啲活動係咩事呢？係為咗一個叔叔去融入呢個嘅賽馬活動嘅。 點解呢？ 因為嗰陣時咧，小弟喺呢個嘅吉都島嘅保安部翻工啊。 係 咁。 隔離嗰位叔叔咧就係、是、如果即係當值期間咧，偶然喺個櫃桶入邊咧潛一張 馬經 出嚟嘅。咁你知兩個人坐喺個間廳冇嘢傾偈噶嘛？咁、我又覺得好似要打開啲話題。啊！我想问咩叫一穿三啊，二拖四啊，剩啊咁样啦。咁我本身以为佢会觉得我呢啲好学啊、好奇系好值得赞赏。你知啲叔叔好中意呢啲噶。诶、哎，小朋友唔好学呢啲。咁然后就全程成个钟冇同我讲嘢，佢就好专心咁继续喺度跑紧马经咁样。咁所以我到而家都系唔明白咩叫一穿三啊， 冇喺度讲啦， 二穿四啊。 你密切留意沙流程期嚟紧咧。不久嘅将来，我哋有一位嘉宾， 哎呀， 佢可以啊，佢又未必喺个节目度解构嘅，不过佢系呢方面嘅专家， 哎、 密切留意啊，冇咁快出现嘅、哦。不过我哋应咧就约到佢做访问嘅， 系 啦，因为密切留意啊，因为呢个节目啊，少不免都离唔开嗰啲波马嗰啲嘢嘅， 系啦。但我而家就识得咩叫 win 同埋 pace 咯。 系， 我学识呢样嘢啦， 系啦，咁呢啲我哋唔讨论， 唔讨论啦。 不过入球单双呢啲咧，可以噶。咁啊，我自己咧，其实我系唔系咁中意因为可能我个人就比较，我唔知系咪叫怪啦。第一咧，就算以前有女朋友嘅年代咧，我都唔系咁中意带女朋友出去参与，譬如男人嘅睇波局啊， 吓， 我系好唔中意噶。 呢啲咁联谊嘅、咁开心嘅节目，点解？ 唔系可能咧，我谂我呢个系一个童年嘅观察使然，令到我日后唔敢做嘅、 哦。 我就 系 觉得以前喺波楼。跟住去督波嗰啲女仔咧，佢系被逼跟去嘅，即系我觉得啊，我觉得啫、哦，我觉得系哦，因为咧嗰、那个阿哥咩哥同埋阿咩哥，佢哋嚟督波，隔篱摆翻一两个女仔喺度咧，好似行头劲啲， 系 系啊，嗱我女朋友喺度啊，一班女仔跟住我，咁我就觉得咧，佢哋系被逼，佢又唔打，跟住见佢打佢又踢 Q， 即系做乜咧？咁好啦，到我出嚟第二咧就系、是。即系你睇波咧，男人咧，你知咧，有阵时 high 又好啦，咁可能你又爆两句粗啊，或者会做一啲比较疯狂嘅嘻嘻嘻。如果隔篱嗰个佢唔系真系中意睇波，真心中意睇波嘅话，我做乜要带多一个人去？第一我又要顾佢，第二我又唔想变佢见到我疯狂嗰一面，第三其实佢都唔识，咁做乜咧？所以我自己咧唔系咁中意。但係，即係如果譬如對另一半佢冇乜興趣嘅話咧，誒咁就算啦。如果有興趣咁就冇所謂啦。 即係好似嘉怡咁樣，即係佢會一齊投入，其實 O K 嘅。 我就係咁樣學識咗打桌球噶。跟住仲要去打比賽添。我就係因為成日陪個男朋友去打桌球，咁佢又打得幾好，咁我又自己開張台自己打咯。 真 係 啊？ 係啊。 喺隔離，咁佢打桌球嗰陣，佢理唔理你先？ 咁佢會教，當然係佢教咗我先，跟住咪係咁以為自己好似比賽咁，係咁練咯。 哦， 係咁射波，係咁射波咁。 哦，真係你練到去打比賽㗎？ 我之前有打比賽唔贏啫嘛，比賽好易打嘅。 但係你有冇一種係即係嗱睇波又好啦，或者陪督波又好啦？你冇一種係被逼嘅心態的， 完全冇，我覺得係一個好開心嘅活動，係、哦、一個遊戲咯。 係， 即係佢中意玩嗰樣嘢，咁啊，跟住佢就介紹俾我聽，話呢樣好玩，咁我咪學。 哦， 跟住之後就學。如果你個女朋友係中意嘅咧，你 O 唔 OK？ 可能會咯，係啊，但係我都係唔係咁。唔知咧，我覺得有一啲位咧係屬於我嘅 me time 嚟，亦都有少少係 me time， 即係睇波又好，督波都好啦，或者甚至乎我去打籃球，咁我約我班兄弟去打波。其實你問我咧，我都麻麻地想帶埋啲另一半去嘅話，或者屋企人去嘅。第一就係、是、我唔想湊多個啊， 係 即係我究竟。如你投入好，你覺得悶，我又應唔應該嚟問下你好咧？你唔理你，即係譬如你冇人招呼，咁我知唔招呼？但我又好專心想打場波、 嗯， 或者啲男人打完場波之後，哦，可能我哋去 食宵夜， 食宵夜或者雞串魚蛋飲下啤酒，咁你又要翻屋企，咁啊無謂啦。 哦，咁我諗唔同係因為可能我嗰陣時已經係同佢啲朋友都係朋友咯， 哦， 即係已經係一班變咗成班朋友咯，咁、樣所以就會圍埋一齊都玩啦。咁 係，但係如果係小朋友咧，就有少少唔同啦。 哦，係，因為 帶小朋友會點咧？ 因為小弟已經由帶女朋友嘅階段變成係帶小朋友嘅階段，即係帶女朋友係經歷過嗰啲咧，即係帶一兩次覺得好威啊！即系哇，有人帮你打气啊！我、哦、买波买几支水过嚟啊，买多几支我啲队友要，咁梗系冇啦。但系有啲人系会有，同埋嗰啲系狼死啲啊嘛，即系有女朋友嚟睇波， 即系佢哋系晒命嚟噶嘛， 晒命晒命。咁但系后屘其实成班男人系明白咧，就系、是。 唉，算啦，都系唔好带埋女朋友嚟啦。即系我食个宵夜又开开心心，又就算你有揸车，你要特登车个女朋友翻屋企。 咁如果女朋友同你一齐去食宵夜咧， 唔得， 好多秘密倾噶嘛， 真系噶。 同埋咧又咁多汗水啊，入班即系孖甩捞喺度咧，夹个女仔喺度，我即系麻麻地 嘅。系啊，同埋咩咧？即系你话。嗱，我哋七个人一队波， 系 你诶，拎一个女朋友嚟都还好啊。你试下队中入边有两三个都带女朋友嚟， 会点样噶？ 咁咪啲女朋友之间会有 battle 噶，都我有听过呢啲故事噶。 咁烦嘅咩？ 呢个问题唔系呢个，我问翻你，你啲女朋友之间有时啊眼超超啊，又 嗱未到眼超超嘅，即系会觉得哦，佢有帮你买水，咁等我都去买翻啲能量饮品先，即系互相会私底下有啲 battle， 我有听过呢啲故事噶， 好麻烦，单身真 拍得到喎呢啲戏， 呢啲拍到呢啲。 至于小朋友嗰笔咧，我有机会再讲， 系 因为咧呢个系另一个故事嚟嘅，我哋留翻星期五再慢慢讲啊。好啦，咁啊上半场啊，咁啊打到咧，即系23分钟嘅时候咧，中国香港队孟加拉嘅呢场赛事啊，仍然都系零比零啊，咁啊大家咧可以啊扭开港台电视32台咧，一齐为港队打气噶。嘉怡知唔知边一边系香港队啊？ 红色衫， 好嘢啊！咁啊， 全场都好多红色衫， 全部都系红色啊！实现愿望用努力。实在做事用臂力，要善用潜力，一分一刻，一朝一息，一挥一击，一百倍威力。大敌临阵尽我力，大怒闯荡欲魄力，汇聚神力，一分一刻，一朝一息，一挥一击都有气力，一生一分一秒是主力。越练越熟越有力，越练越易用错力。要善用潜力，一分一刻，一朝一息，一挥一击，一百倍威力。梦大时代用眼力。调动兵力用智力，用尽全力一分一刻一朝一息一挥一击都费气力，即使分得一块下黑力，从小气灌灌灌，谁可一生靠我？从不稀罕亚军，谁想得贵殿军？谁想上冠军？若个人的众人都要力争，若个人劲过人。实现愿望用努力，实在做事用臂力，若善用潜力，一分一刻，一朝一息，一挥一击，一百倍威力。大敌临阵尽我力，大怒闯荡用魄力，汇聚神力，一分一刻，一朝一息，一挥一击都有气力，一生一分一秒是专利。自立抱看大势力，自学自用共努力，自命尽绵力，一分一刻，一朝一息，一挥一击，一百倍威力。自食其力再发力，自愿跟命国力，不自认强力，一分一刻一朝一息，一挥一击都费气力，即使分得一挥下黑力。 翻港队咧，好似呢首歌咁样啊，攞咗呢个 victory 啊！ 系，我见我哋嘅社交平台个开波 post 咧，有啲听众都喺入边睇紧波。 哦，系咩？ 系啊，咁啊，如果你都喺入边睇紧波嘅话，都可以去我哋社交平台嗰度。 哎呀， 出翻个 post 啊！ 哎呀，好啦，究竟发生咩事咧？听下新闻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粤车南下计划的安排。入境市区部分会以小规模每日100个预约名额开始，每架粤车留港最多3日。当局会视乎实际推行情况、用家和市民适应程度以及配套设施的使用状况，日后与粤方持续检视和商讨有序增加名额。文件话，粤港政府按口岸通关能力和附近道路承载力实施车辆总量管控。政府话正系委任香港机构喺广东省重点城市为申请入境香港嘅粤车按香港规定同标准进行验车，并且向运输署提交验车结果，以确保南下粤车符合香港对车辆结构嘅安全要求。土力工程署自主研发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纳入更多降雨数据和人造斜坡资料，并且应用人工智能进行大数据分析，预计可以令到估算暴雨下山泥倾泻报告数目的准确度提升至超过九成，较现行系统提升20个百分点，敏感度亦都提升一倍。新系统在今年雨季已经开始试行，署方形容已经初见成效，计划出年全面应用。又指有些地区类似的警告系统目前仍然在研究阶段，但是本港已经落地应用，应用是行得比较先。加拿大外长阿南德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将会在星期四至五访华，是他五月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王毅将会与阿南德就中加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今年是中加建交55周年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中方一贯主张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中加关系，期待与加方加强战略沟通，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推动中加关系不断改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北风增强，随后2-3日风势颇大，气温显著下降。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署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AI 技术可以怎样帮助到加速整个新型工业化？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主席陈祖恒， 多了一个 AI 的应用元素，代表紧嗰个生产线或者工厂，佢嘅效率会再提升得再更加高、更加快。对于鼓励我哋啲投资者推动新型工业化，譬如话换条生产线啦，我觉得系好大嘅一个鼓励作用嘅。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快歌除咗有滚动嘅汗水，仲可以有感动嘅泪水。慢歌先至会触动情感。草蜢三位话一路跳一路唱呢一首杰仔康复期间作嘅曲，加埋歌词令佢哋觉得有咩困难都阻唔到佢哋热舞到尾，真正唱到佢哋呢一刻嘅心声。作曲蔡一杰，填词黄伟文，编曲何炳顺，监制何炳顺、蔡一杰。草蜢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草蜢《老的啦》。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佢表面上好严谨，内里系性情中人，唔单止有情有义，仲系一个好男人。 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 手下留情，中秋呈现，有请张达伦。 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当日我离开 TVB 都是这个原因。 嗯， 我走嗰阵时候，我会觉得系，哦，我喺呢一间公司十几年，我要遇到嘅对手我遇过晒，无论一线好、二线好、三线好、四线好，我都遇过晒啦，我都知道大家系点样玩噶啦呢个游戏。咁我咪想试下出嚟，再遇多啲唔同嘅对手。 嗯， 我系呢个谂法咯。 哦，你系因为咁嘅啫， 幕前幕后都系咯，系啊， 即系同个机会啊，或者所谓向上流动嘅可能性啊，有冇关系噶？ 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我在这间公司，我最多他咪俾个第二男主角我咯， 嗯， 跟住咪俾个最重的配角你咯， 嗯， 系嘛？我不是追求究竟做主角好啊，定是做最佳男配角好啊？不是追求呢嘢咯， 系 我是追求个改变的程度可以点， 嗯， 个角色究竟有冇得去做咯？即系你个角色一做，你自然就感动到人嘅啦嘛。呢样嘢最重要咯，所以我追求嘅系嗰样嘢，而唔系我出到嚟有冇主角做咯。 嗯， 嗰样嘢你更加冇得拣噶嘛，系嘛？亦都冇需要拣啦。 系， 哪怕我做个智叔咁样，我都好开心啊，系咪？做任达华都好开心啊。 系， 佢哋都唔系长期喺个男主角嘅位度噶。咁我系呢个感觉咯。 哦，所以你都帮自己拣咗嘅， 系， 因为你有权系继续。等 有 或者唔知等几耐，但係因为有啲人可能係唔想放弃呢个位嘅。 所以其实佢哋都奇怪㗎，即係当我走嗰陣时，即係佢哋都会觉得吓、啊、 其实你係一路睇返你嗰个年表，你一路都好，你一年起码都五六七号㗎啦， 仲要全部都唔差㗎。係 呀， 都好多谢，即係好开心啲监制当我知道我走嗰陣时，佢俾我嗰啲鼓励啊，即系你唔好理人哋行完唔行啊，有一啲都真性情咁同你讲，试下啦，俾心机啦， 江湖再见咁样 系咯， 系。喂，你觉得咧嗱，呢二十年喺 TVB 嘅日子，由你第一日唔小心入咗去呢个艺训班， 系 到你离开嘅时候，成个张达伦有啲咩唔同咗咧？ 好大唔同， 除咗懒音啦， 好大唔同。由一个以为自己靓仔。有型但系冇内涵嘅人，变到一个唔理自己靓唔靓仔有冇型而有内涵嘅人咯。 系 呢样嘢，我觉得重要啲咯。男人， 嗯， 因为男人你冇内涵， 你空得个样冇意思嘅，你到咁上下冇用啊！呢、這个人， 嗯， 人哋唔会再同你合作，唔会再同你玩，搵到一啲嘢出嚟啊、嗯！所以我觉得我多谢 TVB， 佢俾到我，我学到全部嘢咯，基本上、嗯、我学到拍摄上高嘅全部嘢，我学到搵一个角色嘅全部嘢，我学到一个演员应该点样做咯，咩、 嗯、 叫专业咯？ 系啦，就是、透过好多好多好多，我谂你都冇一百都有八十部啊，起码作品一路就唔同嘅角色啊，中啊、奸啊、高矮肥瘦啊，有老婆冇老婆啊，全部你都做过晒啦，差唔多 系啊，即系我真正我谂咗演戏嘅几十部啦， 嗯， 但系嗰几十部好重要咯，对于一个演员嚟讲，即系等于而家嘅新演员，我觉得惨在咩呢？演员系要磨练嘅，靠咩磨练呢？咪靠角色， 機會 靠机会，靠做去磨练啊嘛！你都冇机会俾佢磨练，咁你讲咩？佢识唔识做戏？系咪一个好演员咧？ 系 系嘛？即系所以，我好感恩有嗰段时间咯。 系喂，到几时你先至觉得你自己，譬如或者边一部作品，你觉得喂我真系掌握到啦，或者有啲信心啦？系爱回家后噶啦，系咪应该？ 爱回家都令到我建立到好多噶啦。其实你话系咪真系？fully 100% 信心地咁样，又唔系嘅，即系譬如我对住某啲演员，我会觉得系你有信心，但系究竟我系点样去同你去喺个角色度玩呢？ 系 呢样嘢系开心紧要啲咯。你个信心有噶啦，其实即系等于同对住 Dicky 哥咁啫嘛。 系 我要同佢对噶嘛，我系一个大奸大恶嘅人，玩到最后啊嘛，同佢。你究竟点样同佢玩呢单嘢？ 嗯， 究竟呢个角色我点样可以同佢再练尽啲咧？呢样嘢系紧要过究竟啊，因为嗰个信心肯定有噶啦已经。我见毅然别 了你，为何？喂，俾啲声听我声。现场嘅比数咧1-0啊，系啦，咁啊啱啱咧就凭住啊港队凭住啊安永佳嘅一个十二码咧，就领先紧呢个孟加拉咧就1-0啊，咁啊哇启德体育园啊嗰啲声啊震到过嚟广播度都见到， 果然系靓仔啊， 系啦，咁啊我哋继续咧会将啊最新嘅战报咧同大家分享噶，咁啊继续听住张达明嘅访问先啦。黄色恋爱像套戏，为何突然遇上你？我的理智全失去，愿意扮演痴心的汉子，常常缠着你，可惜你却故意丧气，愚弄我，如今不想爱你，愚弄我，如今不想爱你。爱侣欠缺了真爱，再也没意思。察觉到你对我的爱，缺乏那份诚意。今天我决意要离开你，不管过往如何难忘记，当初已变了回忆的故事。当初那个我。从今不再痴， 突然遇上你，我的理智全失去，愿意扮演痴心的汉子，想想缠着你，可惜你却故意丧气，愚弄我，如今不想爱你，愚弄我，如今不想爱你。爱侣欠缺了真爱，再也没意思。 察觉到你对我的爱缺乏那份诚意。今天我决意要离开你，不管过往如何难忘记，当初已变了回忆的故事。当初那个我，从今不再痴。爱里欠缺了真爱，再也没意思。察觉到你对我的爱，缺乏那份诚意。今天我决意要离开你，不管过往如何难忘记，当初已变了回忆的故事。当初那个我，从今不再痴。 嗱，我哋尝试从呢啲 case 度解构下，因为咧观众咧佢哋唔知噶嘛，嗱，即系甚至乎哦，咁啊剧本写得好或者导演做得好啦，因为咧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啦，拍电视剧同拍电影咧就好唔同嘅。拍电视剧咧，其实就我自己啊，即系皮毛嘅观察或者个比喻就系咧，其实拍电视剧咧，演员嗰、那个功劳咧系大好多嘅， 系 因为第一。我哋就冇可能逐场戏同你哋夹点做啦，最多系讲下个走位，呢场戏讲乜嘅啫。咁我哋冇可能系所谓 个连贯性， 系啦，冇可能导到个演员每一场戏想点做嘅。同埋，因为我哋冇乜一啲所谓花巧嘅嘢，即系唔会玩好多镜头啊，唔会玩好多特技嘅嘢。咁所以成个演出咧就好靠嗰个演员喺呢二十集又好，三十集嘅戏入面，佢自己点样去塑造自己嘅角色。 系。 咁所以就好靠演员嘅，好啦，咁电影就比较导演主导啲啦。咁所以我成日都会谂啊，你哋点样？因为我 揣摩啊， 点解揣摩？譬如我寄个剧本俾你咧，就叫大帅哥，咁你系做奸角嘅，你个对手就叫张卫健啦。咁头先啦，阿达伦咧就讲咗，哇嗱，我就知道阿 Dicky 咧就怪刀怪招嘅，即系张法同其他嘅演员嘅玩法有啲唔同嘅。好啦，呢啲咁嘅盘算或者评估喺你演之前，你就要去谂咯，系咪？即系你要点样设计自己嘅角色，点做咯？ 我反而系每一次收到角色之后咧，我就会睇个天书。个天书里边究竟佢一个咩年纪嘅人？ 系啦，我所谓 做 紧 啲乜嘢人设啦？ 人物小传系啦， 系啦，跟住就睇晒佢所有嘢啦，跟住就开始帮佢做一个故仔啊！ 哦，你自己作嘅？ 要噶， 系 要做一个故仔。究竟佢读书多唔多嘅呢啲人，佢点解会做到呢样嘢呢？做到呢个位呢？咁再睇剧本啦。哦，点解佢会呢一度讲一句咁嘅嘢呢？哦，原来佢一个小气精嚟嘅。即係佢点解会小气呢？又会咁样喺度。 你就再错啦。 就係啦，喺度转入去嗰件事度。 咁你问唔问导演 㗎？我会同佢倾㗎。我会同佢倾 㗎。 咁我倾完之后我就佢譬如佢俾咗啲意见我，我就会再同佢讲我嘅睇法系咁，你觉得咁样得唔得啊？咁咯，咁佢多数都信任你嘅， 系 多数都信任你嘅，咁咪继续高呼落去咯。 系好啦，咁啊到拍啦， 到拍嗰阵时， 因为你唔知道对手点做噶嘛。 当你对住譬如 Dicky 哥啊、毛姐啊呢啲咧， 系 佢好俾到你究竟佢系一个咩 character 嘅人嚟嘅， 系。 咁你就自自然然，你就可以将嗰件事融入去啦。因为你自己本身有个底喺度啦嘛，你本身有个角色，嗰个角色里面有个底喺度，你唔会走得出去边。而喺嗰个廊里面，你可以点样同佢哋玩？呢一样嘢就系我哋演戏开心嘅嘢啦。 往往只系能够得一个电光火石间嘅可能一两 take 啊，系啊， 两三 take 系啊， 你就要， 因为我哋时间唔多， 系 即系我哋场数。有翻咁上下嘛？咁對住呢啲對手都好啲，因為個時間會長啲。即係佢哋有充足嘅時間俾佢哋去製作。咁你話冇嘅，冇咁多時間嘅，你咪真係要自己拿捏得好準咯。譬如呢場戲我可唔可以玩少少咧？呢場戲我可以點樣咧？可唔可以跳咗出嚟咧？即係可唔可以咁樣諗呢件事咧？會咁樣玩咯？ 演得好唔好？是你的判断啦 ，good take 呢个判断啦，对手定系其实你都唔知道，最后都系睇观众噶啦。 我自己有个谱嘅， 吓 我自己知道嗰场戏演得好唔好嘅。 系， 但有阵时我反而觉得系，我有啲场我觉得我演得唔觉得好嘅，反而有啲观众觉得好嘅。所以去到咁样之后，你就知道其实冇准则嘅。 喂，我哋呢个岗位都一样嘅， 冇准则。 我以为之前我唔系拍咗好多作品啦，咁但系有啲戏我知道，哇，嗰晚三点几啦，大家有啲仰景打喊路，我又攰啦。咁你知道嗰场戏，哇，嗰场 应该都麻麻地。 我剪我都唔敢睇嗰啲咧，又耐唔耐会有一场半场就话，哇，嗰场戏好好睇。 系啊，所以 知嘅， 所以呢一样嘢就系冇一个准则咯。即系等于而家对住啲演员咁，成日啲人问：喂，你今日有冇教啲新演员做戏啊？第一样嘢唔好讲教添，第二样嘢系都冇一个准则，点解要觉得嗰件事系有啱与错咧？可能佢哋啱咧，即系呢个就系而家嘅睇法咯。 即系你点样去嗱？当时啊，你点样去判断自己？就系、是、你有个感觉，哦，知道诶呢场应该做得唔错，你会 feel 到嘅， 系 就 会 feel 到嘅， 系咁对手 feel 会唔会话达伦？呢场有料到， 我哋唔会讲呢啲嘅，我哋唔会讲呢嘢嘅。 系 最多都系佢阿 Dicky 会讲睇 payback 之后嘅，哇，大佬你节奏几好啊都，咁样咯，咁你就明白嗰件事系，因为我哋玩节奏啊嘛，咁就明白，唉，呢个 feel 就系啱啦，咁咯，你要明白嗰个节奏快慢好啊。究竟喺呢一套剧，佢要快嘅节奏定慢嘅节奏啊？定系佢想玩啲乜嘢咯？即系你要好清楚咯。譬如我白色强人咁样，你唔会攞大帅哥嚟同佢玩噶嘛？即系咁样咯。 如若问我你为何现在未快乐？如若问我你正为谁人喷破？心里忐忑不安，情绪已动荡上落。如我说我是因你无言泪水随便跌落，如何令这两个人渐渐地隔膜？无论是我更努力情怀仍落魄，一切我所得到无法换现在快乐，唯有再次活于这时常自我的孤单感觉，能令你开心因此快乐，甜蜜回忆今天于风中搜索，还是你抱怨我爱梦想之中追求，日夜备受冷落。其实你与我都应该清楚，我的一生只追踪感觉，仍被你控制了喜与乐，这份感觉。这刻感觉寂寞，能令你开心因此快乐，甜蜜回忆今天于风中搜索，还是你抱怨我爱梦想之中追求，日夜备受冷落。其实你与我都应该清楚，我的一生只追踪感觉，仍被你控制掉喜与乐，这份感觉。 嗱，呢个就系当你系一个叫做下，即系个比喻啦，下把啲嘅角色，你睇下对手点做。 系， 好啦，调翻转啦。如果你系做主嗰边咧，咁你又会点处理咧？即系譬如你企翻喺大帅哥嗰边嘅角色，譬如呢场戏系你做主导啦，咁你又会点样去处理咧？ 我会睇嗰场戏个 point 究竟喺边度。 嗯， 我就多数都系咁嘅。我觉得系嗰件事好。 成件事就好了，主角好配角好乜都是的。所以我就永远都是我看这场戏究竟他想的 point 在哪里呢，究竟个 punch 位在哪里呢，我们一起认了 punch 位在那里，这样的。 这个就是靠你们去阅读个剧本 的。是啊，等于譬如当我回家的时候都是的。 嗯、 拍档上都没分大家哪个主角配角的啦，马壮你是主角在个既定度，但在演戏那里没有的嘛。 嗯。 那大家一起谈啦。喂，不如呢度咁啊，好唔好啊？ 系 咁样咯，咁啊玩 jam 一啲嘢出嚟咯， 系 就系咁嘅啫。 即系一定要系大家好信任同埋好熟先做到咁噶。 可以咁讲咯，因为有一啲人系会唔合作噶嘛，即系都实遇过嘅。 系或者佢觉得应该系咁做，佢唔想改变。 系咯，咁有一啲系直头我斋背剧本入嚟嘅啫嘛，你做咩改一只字嘅？都有啲人噶，系啊，咁你咪你唔改得一只字噶？咁、咁我改晒成句去囉，咁一系即係个意思咁囉。咁就其实遇到咩对手都好重要囉，所以 嗯 係呀。 咁你应该乜都遇过啦，喺 TVB 咁多年 乜都遇过嘅、 啊、 开心与唔开心都遇过嘅，但係都系咁做囉、啊、都系咁演囉，最好梗系大家都开心啦，返工已经咁辛苦， 机会多唔多㗎？ 唔多， 开心 开心多 哦， 开心多， 即系开心多嘅， 多嘅， 即系唔开心唔多嘅， 多嘅， 哦，即系大家都系想做好嘅戏， 系啦， 咁同埋， 同埋我嘅性格好少会喺个场合成件事唔开心嘅，如果我都唔开心咧，都几过分噶啦，嗰件事应该 系， 系啊， 张大伦发唔发脾气噶？ 发， 系。 因为有阵时候我会觉得， 我真系估唔到，我以为你话唔发添， 发噶。有阵时候我真系顶唔住噶，即系有阵时候我点解咁嘅啫？即系明明剧本写晒出嚟要咁做噶啦，有咩问题啫？啲人好中意攞啲问题出嚟，根本都唔系问题嘅，攞出嚟问题喺度讲啊嘛。 系 以前会拗咯，以前会讲咯，即系以前会觉得你有咩演唔到啫？ 嗯， 点解会演唔到啊？你答我点解会演唔到先？即系会咁样喺度倾嘅咯，会拗嘅咯。去到而家系直头唔使拗啦，算啦，算啦咁咯。同埋有一啲嗰阵时系，我遇过有一次系，我觉得最唔尊重嘅系咩咧？我同阿卓娜喺度谈紧情，朝头早 系，即系喺我回家年代， 我回家年代喺个厂里边个收音瞓着咗。 哦， 即系呢啲，但系呢啲我又唔会闹佢咯。 系，你会点啊？ 因为佢自己唔尊重佢自己啫嘛。 你会接佢 完咗之后， 你会咁啊 ？Hello， 醒啦喂！ 完咗之后我就会同佢讲，眼瞓翻屋企瞓啊嘛，或者出去瞓啦。其实都唔使你听噶，其实都 咁对方 咁系噶嘛，系咪先？咁佢以后梗系唔会瞓觉啦。 系，但其他嘢你就唔会点发嘅？ 冇啊，冇乜一样嘢令到我，除非嗰样嘢我觉得佢好唔专业咯。 嗯， 即系明明条界疏喺呢度，你疏咗呢一度，我就会出声咯。 吓、 啊，系咯， 即 系 好少可会见到张大伦闹人嘅， 冇乜机会嘅应该都，除非对住啲小朋友，个小朋友要你帮而你唔帮佢，或者你帮唔到佢，我就会出声咯。 哦、啊，即系你出声唔系闹小朋友，系闹对方嗰、那个 系咯、 啊、 或者我会同导演讲有冇啲嘢帮到佢咧， 系咯。因为小朋友佢真系唔识就唔识噶嘛， 得就唔得噶啦嘛。 系啊，你真系好明白呢样嘢，系系。 你冇得逼佢嘅，你逼佢佢真做唔到。咁、啊、不如我哋大人嘅谂下点样帮佢，都系想完成嗰场戏，交代到或者想表达到嗰样嘢啫嘛。 谁压着生命事，迷途仲不会知，危难里其余成败得失很小事，人存活无下次，争分秒寻意义。疾病如何医？曾受痛创的心，却最难救治。无惧罪暗一天，前来赞你光线，全城如若高金，伴随身边。无憾挺起双肩，未怕承受风险，即使有权握手变天，都知我仍可选择良善。再倒下次，再倒数的每天，怀热血暗处燃亮一把小火焰，如流泪难避免，小波折如撕裂，若尚存明天，红日再上都可当作第一天。无惧罪暗一天，前来赠你光线， 前程如若告急，伴随散别，无憾挺起双肩，未怕承受风险，即使有权一手变天，都知我仍可选择临时。具最暗一天，前来赠你光线，全城如若告急，伴随身边，无憾挺起双肩。 哇！今日呢个题目啊，引发到啊，我同一位专业嘅演员好多个讨论啊。转头翻嚟继续同嘉怡倾啊。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北风增强，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气温显著下降。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仲大单车，哇哦！ 大埔民政事务处出发去大埔公寓签对送暖， 沿路都系同咁样一齐。 细至十几岁，大至哥哥姐姐啦，即系佢哋都冇喘气，成千人去做一件事咯。嗰、那个单车径系设计得好好嘅，即系车唔会话好辛苦先上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5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2.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法定最低工资，员工老板都要知。想知多啲，打2717-177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仲大单车，哇哦！ 大埔民政事务处出发去大埔公寓签对送暖， 沿路都系同咁样一齐。 细至十几岁，大至哥哥姐姐啦，即系佢哋都冇喘气，成千人去做一件事咯。嗰、那个单车径系设计得好好嘅，即系车唔会话好辛苦先上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继续同大家讲一啲日常生活会用到嘅非常之简单嘅英式英文 expressions。一个 expression 咧，大家都可以常用到咧，就系 not that， N-O-T-T-H-A-T， not that。通常咧，你讲完一句说话之后，你唔想人哋误会，其实唔系咁噶，咁咧你咧就可能会讲，譬如我话 ，I think that Susan has a boyfriend。Susan has a boyfriend。我咧好似知道咧，其实 Susan 呢个女仔咧系已经有男朋友噶啦。跟住咧后面咧可能会补一句，如果你想讲明嗱，我虽然咁讲啫，但系咧唔代表我系对佢有兴趣噶咁样。咁就话 Not that I'm interested。Not that I'm interested。Not that I'm interested。Not that I'm interested in her, or not that I'm into her. Okay, 聽一次成句咯。I think Susan has a boyfriend. Not that I'm interested. 就係咧，嗱，你唔好誤會啊。我雖然咁樣講，但係唔代表咧呢個意思㗎。咁又例如你可以話啊，邊個邊個就會嚟緊會嚟香港會有個演唱會喎。咁但係嗱，雖然咁講啫，但係其實唔代表我中意呢個人嘅咁。譬如我話呢個 ABC 呢個樂隊 is having a gig in Hong Kong next week， 下星期咧就會有一個演唱會。Not that。I am a fan of theirs. Not that I'm a fan of theirs. Not that N-O-T-T-H-A-T. Not that I'm a fan of theirs. 虽然我唔系佢哋嘅粉丝，但系咧都想同你讲一讲啊，佢哋下个星期会嚟香港喎，咁样就系、是、not that， 就系令到人唔好误会啊。我唔代表呢个意思噶 expression， 都几常用嘅，大家留意一下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 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好，晚上9:08啊，咁啊，下半场嘅赛事开始啊，咁啊，中国香港对孟加拉嘅赛事啊，下半场咧开波就2分0鐘嘅时间，仍然啊，一哥几比几啊？而家 都仲系比数1-0嘅，咁啊港队领先呢个孟加拉1-0，咁啊都系凭住咧大概30-40分鐘嗰、那个九号仔嘅嗰、那个 安永佳系啊， 系啦，安永佳嘅12码 靓仔 系啦，领先住嘅，咁啊你见到即系其实上半场嘅尾段，其实港队都 keep 住有唔同嘅攻勢嘅，咁但係啲攻勢都仲係未入肉啊，咁啊主要都係靠兩邊斬入去啦，咁啊但係中間就未必有足夠嘅支援啊，咁我估如果港隊仲想繼續擴大比數嘅話咧，都需要再諗下係咪有其他嘅進攻套路啊，咁啊而家咧開出界外球啦， 係啦，咁我估咧。教练都应该带住一两飞喺手嘅，譬如李小恒未出场啦，上一场啊冇知气化啦，咁啊究竟李小恒几时会落场，会唔会系一路骑兵呢，即系等阿孟加拉嘅球员啦，嚟到7788啦，咁我就放一路骑兵出嚟，好似上一次咁样就凑效啦，咁睇下下半场咧嘅环境系点样咯。我哋讲翻正题先啦，好，而家你节目系走下流程啊， 系 啊，咁头先咧阿达伦咧就讲到即系关于演员啦，特别喺电视台生存嘅演员咧，首先我想问一下啦，嗱，我都惊，即系我讲就我有啲声，因为我就冇喺 TVB 工作过啦。 系， 咁系咪真系演员主导多啲，或者系叫做佢嘅创造力系会大过导演咁样样嘅咧？ 我谂要讲一讲点解会可能会有啲人会觉得好似演员喺 TVB 嗰个年代就好似大声啲啊，即系讲嘢就系佢哋话事先啦。我谂系最主要个原因系因为嗰阵时我哋拍，譬如当20集嘅劇集啦，如果喺 TVB 嗰阵时拍咧，就通常就系有4个导演拍嘅，咁就每人5集咁样。咁就咁監製就最後係話事嗰個咯。 咁但係點解要用呢個形式去，即係有咩好處 呢？呢個形式嘅好處，我諗係個導演應該踩唔到。 嗯， 因為佢哋嘅時間係基本上拍20個鐘噶嘛， 即每日 每一日。咁如果你冇其他導演去穿插住，我谂系顶唔住嘅导演。 因为嗱，佢哋以我哋成日听到啊，嗰叫闯接外景，外景接闯景， 系啊， 即系佢哋先可能喺外边咧就外景咧就拍咗12个钟头先嘅， 系， 跟住咧喺闯偶期10点佢再翻去拍， 咁可能翻去闯嘅就变咗系 另一个导演会拍啦， 拍其他嘅集数咯，或者，即系总之点都要有啲时间俾佢哋唞咯，因为你20集系真系太长嘅时间，我估系应该系呢个原因。 咁但系譬如嗱，我自己都做过导演啦，咁我要咪譬如我长戏同阿一哥拍嗰场戏可能唔同嘅，咁边个去做去 就 系个监 制咯，就系个监制去睇 QC 嘅，个监制就负责系睇片嘅，即系你哋拍咗嘅嘢翻嚟，个监制就会去睇片咯。咁所以就会形成有一件有一样嘢就系可能个导演，譬如我系你拍咗5集噶啦，我第6集先开始，咁可能个导演都唔知道你前面5集你个演法系乜噶嘛，即系可能个演员都会，我之前唔系咁样噶，你叫我而家咁我唔得噶，即系咁佢因为嗰度已经拍咗先啊嘛，咁所以就会有呢啲问题，咁个导演可能都。因为你知好赶噶嘛，又未必可以真系咁快又睇得切之前拍嘅嘢啦。咁所以就有时都会问翻个演员，哦，你之前系点样噶？咁就等你去即系咁，你讲翻俾个导演听，个导演就可能系因为咁，可能就因为呢个原因会导致到好似好似系咪话演员就话事多啲咁样咯？ 系， 咁但系即系啱啱提过，就基于可能喺导演嘅体能要求上，就用呢个方法去处理啦。咁但系系1至5集啊。定系其实13579系你，24680系你，其实系点样分咧？ 通常系顺住嘅1至5、6至10、11至15 同十六至二十咁样。 系，咁但系拍摄就唔会跟呢啲场口拍噶嘛？ 唔跟嘅，即系拍摄都系一样，同而家都系一样噶啦，跳嚟跳去噶啦。 即系先拍咧，就第一集嘅第三十几场，跟住咧就可能就扫咗一堆先。 系， 咁然后咧就去第三十六。 通常都系就个景咯， 系， 因为你通常都系要就你要搭场景啊嘛，咁你场景通常搭屋企戏嘅，咪一 lock 屋企戏拍晒先。 咁会唔会有换人嘅时候？即系举个例啊，譬如而家咧就拍一个叫做香港电台嘅景啦， 系， 咁呢度就有二十场戏嘅，今日啊， 系， 咁但系咧呢二十场戏就横跨咗一三五七九同埋第十八集。 哦，会有代拍嘅， 即系譬如嗰个哦，咁啊，阿一哥由于佢负责一至五集嘅拍先啦，咁跟住咧刘伟恒咧就负责就五至六至十集咧，咦，咁呢个景啊，我换人咯，即系好似成队 crew。 crew 就唔會換嘅，導演會換，但有時我都見佢哋都會有時導演都會，哦，我拍埋佢啦，即係都會有咁嘅， 即係有機會喺一日嘅流程度，你哋係應付緊兩個導演嘅咯。 哦，經常 嘅。哦，經常嘅。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咯，就係呢個原因，可能就會變咗演員會即係可能會多啲嘅意見咯。咁但係其實呢個係咪一個好好嘅嘅風氣，我又覺得未必係咯，因為你始終演員係真係唔係所有演員都係有嗰個 創造力 同埋嗰個對成件事，因為會有盲點噶嘛，你自己演員，你對自己即係等於達倫講，佢話佢自己演完嗰場戲都覺得麻麻地，但出咗嚟人哋可能覺得好好嘅，即係呢啲其實你自己係會迷咗喺入面，你唔知道。 喂，咁我一定要問下你啦，即係咧，我都有問下達倫嘅，即係譬如咧，我哋我打一場波，我射嗰球波射得好靚，哇正啊！咁我哋明啊，因為入波有得分有技術，咁好啦，即係你哋作為演員有冇嗰種嘅感應，或者係覺得哇呢場戲我演得有冇㗎？ 我代我自己答啦吓，我自己咧就系譬如我拍完一场戏或者拍完嗰场戏，我会知道自己边场戏系我入到嗰个戏咯，即系我系嗰个角色咯，因为有时系会知道自己哦，我入唔到嗰个角色啊，即系我去唔到嗰个角色嘅境界。 系 我呢个都仲系周嘉怡扮紧个角色嘅啫，即系我呢样嘢我会自己知嘅。 系 因为当你已经系完全嗰个角色咧，其实就好似有少少上咗身咁嘅，我自己嘅感觉系咁。咁通常如果喺咁样嘅状态底下，又或者你嘅对手都系上咗身咁样咧， 你都 feel 到嘅， 你系会 feel 到完全 feel 到嘅。咁嗰场戏咧，通常。都是会 OK 的、 嗯、 但是多与少另计、 哦、 多与少呢就是喂你可能是你好沉醉在那个角色你自己在那里哇在那里喊苦喊花、嗯、你好 enjoy 那个痛的感觉你是好有感觉啊但是出面那些人看到就哇大佬不要这 样啦多了 多了好老土啊你这样。 你没试过被人 骂其实自己会有试过的即是自己有试过唔係啊，唔使人話，你一睇 playback 自己都已經覺得哇，搞唔掂咁樣嘅，咁所以其實要有一個清晰嘅感覺咯，即係你有個清晰感覺就係唔係逢有感覺都係代表正噶，係，即係你要真係要啱嗰個場景，啱嗰個階段，啱嗰個人設，即係所有嘢要啱咯。咁而呢樣嘢就係有時演員會迷失噶嘛，即係演員會覺得哇好正啊，呢個好有感覺啊，即係咁樣。咁但係導演就係要話翻俾你聽，喂，等陣先，唔係咁喎，即係多多少少佢要去 judge 嗰樣嘢，同埋個風格係乜嘢咧？即係你個風格係、哦嗰個人係唔需要成日都即係點講啊？唔需要仲係行緊以前嗰套嘅，即係乜嘢都要喊啊，又要成啊，唔係嗰樣嘢嚟嘅。嗰、那個風格係哦，我哋想而家超啲嘅，係噶。咁又係導演去 judge 咯，即係導演就、喂呢度你唔使啦，你唔好搞呢啲，即係咁樣咁樣咯。咁我覺得係呢、這個係要成 team 人一齊去做噶。所以如果淨係齋靠演員自己去話事。就會有啲危險啊！我自己覺得， 但係最早即係喺電視台嗰個方法係因為喺個製作上嘅困難，所以需要演員去記住自己做過啲咩， 係啦， 再表達俾第二位導演聽。其實原意係咁樣嘅， 原意係咁咯。我覺得係因為咁樣先會導致到個演員 会大声啲啦。又如果有啲好红好大声嗰啲，又另计啊。 咁周家贤大唔大声噶？ 我唔大声我通常都系你话点演我咪点演咯。 系，唔好讲嘢啦。好啦，我哋好啦，另一个问题啦。今日我哋可以话系啊，太后有一个即系现役嘅演员咧， 好多嘢想问啊，即系例如啱啱话个感觉，咁咩叫感觉咧？ 系啦， 即系我作为观众，我嗰下中就系、是、哦，我都有一下即系 let's say 喊戏，我有一下乸一乸嘅， 系 咁演员嗰下感觉系咩咧？或者即系例如你啱啱话有时演员会哇 ，this moment is me， 系啊， 咁咩叫感觉咧？ 通常呢啲 this moment is me 唔系因为其实多与少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即是你落多啲胡椒粉，落多啲盐，你一多呢就多晒㗎喇。咁你喂你又要计下。嗱，我哋呢啲电视台出生呢就成日都会理好多呢啲嘢嘅。但係 supposedly 係唔应该去真係理咁多嘢嘅。因为有摄影指导，有导演，大家其实已经係 set 好晒有灯光。咁但係有时以前有时自救啊嘛，即係有時冇人理到你咁多噶嘛，以前亦冇得人咁趕嘅時候，冇人同你講噶嘛，冇人同你講呢度你要點做，你個感情要放大啲，你感情收細啲，即係未必有人去同你講，你咪唯有靠自己，大概知道，咦佢而家拍有幾大嘅咧個島，即係嗰個島即係意思 個畫面， 個畫面入邊，即係我有幾大啦，咁我其實我應該要去到幾有 present 到我嘅情感咧，又或者我要幾收埋。即系呢啲就变咗，我哋嗰阵时就会有呢啲感觉咯。 嗯、 但系你话嗰种感觉系点讲咧？即系譬如一场好开心嘅戏，你系真心由里面笑出嚟，而唔系个样子笑，又或者你未有嗰个感觉，你唔好笑啊！即系有时自己做演员嘅，我都要。即系点讲，我都要有一个同自己嘅信心， 嗯、 就系、是、千祈唔好演绎剧本嗰个括号先过你嘅感觉咯。 哇、 哦！即系个括号嘅意思就系、是、嗰、那个括号，咪通常咧 一笑吓， 系、一 忐忑、 忐忑或者不忿， 系 即系我觉得呢啲嘅括号其实系一个 guideline 啦。咁、 嗯、 但系有好多时咧，演员就会或者对自己未有信心，或者对未入到个角色，咁有时就会我个表情做咗先， 即系长期忐忑紧。 系、哦、啦，我表情做咗先嘅时候，咁你去做嗰场戏咪唔好睇咯。即系我就系全部好似系演出嚟，就冇咗里面咯。 哦， 所以就要即系我自己演戏系咁嘅，我就成日勒住自己啊！你冇，你宁愿冇。 系， 我宁愿冇噶啦，我系冇啊，我冇啊，咁样。咁但系就要入边有咗先，我自己系。 所以就 系 由外到内，再由内到外 啦。好啦，咁我讲下啲脚啊。头先都有问达明嘅，即系对手就永远都唔知佢点噶嘛？系咪唔知噶？即系好啦，即系譬如果你遇着嗰个对手。佢你拿份劇本，咁你有個預期、啊邊個佢係咁演嘅。如果唔同，或者甚至乎，咪多唔多唔同先？ 其實如果你不如問我，你中意遇到一個知佢點演定唔知佢點演嘅對手？ 係啦，係啊， 我會揀唔知佢 點。點解咧？ 因為 唔係教好咗先好嘅咩？ 唔係，我自己唔中意咯。 哈哈， 因為咧，通常你知嗰個演員點演咧。都离不开嗰个演员已经好套路噶啦， 哦， 即系佢已经演到系佢演医生嘅，咁佢演 律师啊，系 咁，佢演 啊多唔多呢啲人嘅咧？ 即系有啲演员系会有咁样噶嘛？咁你因为嗰种演员可能嗱，其实冇对与错噶，系一个方法嚟噶嘛，即系可能嗰套演员就系会好中意用一套嘅。公式或者一套嘅 technique 去演一个戏，虽然可能都有啲啲唔同嘅，但系离不开都会咁嘅。但我中意同嗰啲演员系我完全估佢唔到嘅。咁我完全估佢唔到咧，其实有一样好好嘅现象系，佢焗住你一定要 take 佢反应咯。 哦，因为你唔知佢会点讲嘢，即系等于做电台节目，我永远唔知道一哥出咩招噶嘛。 你大概估到嘅，我都系追女仔叻嗰啲嘅啫。我都系套路嚟 嘅。咁呢啲咪就 系 一个 chemistry 啊？系啊。 喂，但系嗱，好啦， 会唔会有一个？ 咁但系你唔会去到好离谱嘅， 冇错啦。 即系如果你去到嗰个人系完全又唔跟对白啊，又自己放飞 啊， 爆肚啊，咁嗰啲又太难搞啦。 有冇噶？ 我 touch wood 冇乜点遇过。 哦，即系大家都有个谱嘅， 都有个谱嘅。 好啦，咁到你啦，你又想，你又会唔会喺拍之前？喂，一間我會咁嘅，你又會唔會即大家係吸手嘅？ 我特登唔講噶。 哦，係啊。 我即係我盡量都少。 咁唔該行位嗰陣咧？ 唔係，即係我大概話俾你聽，我個性格，我個人係點嘅。即係譬如我呢個性格，我個人係點，或者我同你嘅關係係點，又或者我預設咗有時有啲即係 back story， 即係或者導演都覺得呢個 back story 幾好嘅，即係我設計咗啲嘢嘅，我話俾你聽，喂嗰陣時咧，其實我同你隻戒指喺邊度買嘅，即係我會有呢啲嘅小小點子話你聽咯，即係我話一啲我哋共同嘅生活，我哋以前點過嘅嗰啲，我自己設計咗，我會同你分享。咁但係嚟緊我呢場點演，我係唔會話俾你聽。 哦，咁行位嗰陣咧， 行位嗰陣時會係略略行嗱，但係仲有一個我真係要分享一下，嗰陣時我同阿林寶兒拍嘅一場戲， 係 我哋 係咩？馬嘉烈啊？ 係馬嘉烈。我哋係排位行嘅時候，任何時間我哋都係已經以為會咁演嘅。 哦， 我哋係排嘅時候都以為係咁演嘅，都係我喊，我排嘅時候我都有喊嘅，我係喊咗先嘅， 係 跟住佢安慰我嘅。咁但係到 action roll 機拍嘅時候係佢喊，我一滴眼淚都冇喊過。 你唔知嘅， 大家都唔知嘅，佢又唔知道，我又唔知道。跟住之後大家到睇 playback 嘅時候，其實應該係咁。 哦， 就係應該係你喊，唔係我喊嘅喎。 嗯， 即係因為排嘅時候咧，我哋都仲係用緊人類嘅。即係仲係用緊一個 人類嘅情感， 人類嘅情感或者導演， 或者係叫周嘉怡與林保怡嘅情感。係 啊，呢場戲應該係點走法啊？應該係點啊？或者劇本大概應該要係點樣啊？大家導演大家都覺得哦，算係咁啊。但係其實咧，我哋排嘅時候咧，我記得導演第二已經覺得有少少唔係好舒服嘅。但我哋又做到啊！即系我哋有，即系又有嗰、那个，即系可能有少少踢啲底啦。咁又做到，但系又有感情，有感觉。但系原来当 action 到真系拍嘅时候，我哋就完全抌开晒。 跟住导演嗌咳，喂，唔系咁噶。 抌开咗个顾虑之后，就成个戏对白完全一样噶，冇变过噶。但系就系个喊位，大家唔同咗，跟住就。就是最好，原來就是那個。 咁最後是不是出了角色噶？ 當然啦，係、因為大家到最後，我哋知道原來之前點解大家覺得咁唔夾咧？ 喂，所以那個好玩的地方就是其實唔知嘅。 我覺得唔知係 呢個係香港嘅特色啊，定係？ 我覺得少少香港特色。 哦，係咪啊？哦，咁得啦，下次我當唔知啦 嚇。唔係，咁但係其實個個都唔同嘅，有啲又好睇嗰場戲咯，我諗。 哦，原來是不知道的、 你都不知道他會揀這首歌是吧？ 我都真的不知道是什麼歌來的。 老的辣喔、 演員都是。 是啊是啊，我剛才有聽到啊。 演員都是的。咁要有翻咁上下歷練先至做到頭先嘅嘢嘅。 多謝周嘉怡老師啊。 喂，呢啲嘢你哋。願望在天地擦亮這空間，而一雙腿再輸寫浪漫。完全石永未脱落我过身，鞋被搭烂，但是却未残，头骨吸烤烂，而色心打扮，谁甘于苍白平淡？人生起巴烂，而色彩斑斓，暂且不管，越跳越难。跑得烂，就算像最后武士强支撑。我都想最亮光的极限，负气地冇着也是我所拣，还在冒汗但没有汗颜，拳骨给打烂，盘骨给削烂，但腰骨一样强硬，明天怎么办，余生怎么办，乐声一响别再满烦，行雷跳到美想这无事身份，踏上每个脚印，激起我多分对我不幸。时代叫我退，我想震，难道我是过爱安分？来日 转一圈，气即使喘，但风骨未断。若再犯无次拍两下街砖，我的身体就乱了也连。人间多么乱，求生多么倦，为表演逼着强健。如诸君经验是一种执念，每诸片三大战志。 切留意本节目啊！点会冇佢哋份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小西湾富怡花园发生火警，大约150人疏散，5人不适送院。警方傍晚6点几接获多人报案，话富怡花园第四座一个楼上单位起火，消防派出一条喉同两队烟雾队到场灌救。晚上7点几将火救熄，期间有4男1女不适，清醒送往东区医院治理。网上片段可见起火单位冒出大量浓烟，消防经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涉及拖板。本港新增两宗感染基孔肯亚热的个案，由于两名病人在潜伏期身处广东省，卫生防护中心认为他们在外游期间受到感染，属于输入个案。中心會繼續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已經將個案通報廣東省衛生當局。本港今年累計錄得35宗基孔肯亞熱確診個案，全部屬於輸入個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強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的時候說，要以更寬的視野準確把握當前經濟形勢，從國際局勢的變化來看國家經濟的韌性，進一步堅定信心，直面問題，堅定不移辦好自己的事，努力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李強強調，做好下一步經濟工作關係"十四五"圓滿收官，"十五五"良好開局，要加力提效，實施逆周期調節，總量政策持續發力，用足用好政策資源，增強發展動能，要持續用力擴大內需，做強國內大循環，統籌用好各類促消費舉措，着力擴大有效投資，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增加優質供給，不斷形成國內需的新增長點。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5672點，跌39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6590點，跌6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75，日元1.52.01，瑞士法郎0.803，加元1.406，人民幣7.141。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2.2美元，卖出4113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北风增强，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气温显著下降。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年新启用的石门灵灰安置所及纪念花园将会提供约40,000个骨灰龛位，并设有撒灰纪念花园及流产胎儿安放设施，市民可以在港铁石门站步行约8分钟到达。石门项目全面实行无烟摆祭，场内不设花圃设施，并严禁燃烧香烛祭品，等我们用鲜花代替花圃，守护这个优雅宁静的环境。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一班山野爱好者以上山下海的毅力制作出这个电台节目 山林日事。 其实我是很喜欢大自然里面那个静的状态，其实做嘢啊或者在市区那里周围都很纷扰的嘛。咁去到大自然真的可以放低晒平时的一些烦扰啊一些烦恼啊，然后在山上面真正感受自己和自己独处啦，或者那个静的时刻咯。 更多一些人和大自然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山林日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好，晚上时间9:35啊，报一报比数先啊，第二哥 系暂时啊，港队都系领先1-0啊，咁啊一球领先呢个孟加拉嘅， 系啦， 咁啊港队又即系用咗另外一个换人名额啦，换出八号仔啊，就即系陈 俊乐啊，同埋 系啦就出场嘅， 系啦，咁啊仲有15分钟嘅时间，咁啊暂时咧睇到下半场咧孟加拉嘅攻势多翻啲，有少少压翻住港队嚟打嘅感觉啊， 系啦，见到孟加拉，因为佢哋开始选择咧就系比较多嘅远射。咁所以一去到禁区顶咧，佢哋都有理冇理咧，就选择就起脚射门噶啦。咁啊，即系搏一搏，睇下可唔可以混乱啊，当中执到鸡嘅。咁所以港队喺防守方面咧，我谂即系嚟紧15分钟都比较吃力，都可以加强嘅。咁啊，再加上即系经过即系75分钟嘅体力咧，都消耗得比较多啊，所以防守上都有一定嘅吃力噶。咁啊，睇下即系换咗人之后，会唔会对港队嘅防守咧，即系有一定嘅改善嘅。 系啦，咁啊，希望咧现场嘅球迷又好啦，或者场外好似我哋啲球迷都好啦，继续帮港队打气啊！ 我觉得你哋好劲啊，你好似专业广播员 咁。我哋扮 假嘅，演出嚟噶，边度啊？ 冇耐心气， 冇耐心气，我哋呢啲 咁扮喺入边，好犀利喎！你哋 系啦，喂，我讲，我想八多一样嘢，即系头先阿达伦就讲咧，佢就话咧，佢离开电视台， 系 即系离开大台。好啦，当年咧。周嘉怡都有离开大台，即系告别娘家。当时嘅感受系点嘅咧？ 讲我点解会离开先啦？咁系因为嗰阵时开咗一个新嘅电视台啊嘛。咁佢哋就邀请我啦。 阿维基嘛， 系啊。咁我就喺度谂。第一因为人工高啲先啦。 系 呢个系啊呢个。咁同埋咧就系、是。我会知道我过咗去嗰边会多啲机会咯。 哦， 嗯， 因为嗰边少人啲啊嘛。 系， 咁佢哋都开门见山话，哦，你哋如果你过嚟嘅，你个即系角色上面一定系会比之前嘅多啦。 嗯， 咁同埋我记得嗰阵时好似系，因为我知道阿戚都退休啦。 嗯，即系戚其义先生。 系啊，即系佢亦都冇再喺 TVB 做啦。咁我又觉得啊，咁我呢个老师。咁佢都走啦，咁因为其实用得我最多嘅係戚其義啦， 嗯， 同埋德哥啦， 潘家德先生 系啊，咁德哥嚟紧又差唔多都知道佢又系会走啦。咁、啊、咁我就觉得，嗯，咁我应该都命数已尽噶啦。咁、啊、我就喺度谂，嗯，咁我不如都走啦。 系， 我想知嗰日个流程系咪好似我哋睇电影咁样嗰啲谍战咧、啊？有个人打电话，喂，周嘉怡出嚟讲两句，佢就喺啲五星级酒店嗰度咧倾下偈啊。 哦，唔系嘅，因为嗰阵时系一个佢请咗一个员工，个员工揾我先嘅。那個員工我是認識的、 哦、 即是認識的，那他就即是叫個員工找我叫我過去的、哦、那跟住就跟住是有吃了一餐飯的跟黃維基先生，咁又食咗餐飯，咁食完餐飯嗰陣時，但係食飯已經係簽咗入去噶啦，好似、 嗯、 即係簽咗入去之後先同佢食飯嘅。咁食飯嘅時候，我記得我第一次同黃維基食飯，好似食咗四個鐘， 係 因為 飲嘢咁多嘢講啊，你又 因為講拍嘢 嚇， 勁開心啊！ 即係頭先講嗰啲，即係幾多機啊？ 好多嘢講啊，講製作人啦，講一個劇集係點啦，佢又睇過啲咩戲啦，即係因為佢投入咗。好多好多嘢，咁佢其实佢睇嘅戏嗰阵时仲多过我噶、 嗯， 因为佢真系好有呢、這个 雄心壮志 去搞呢件事啦。佢亦都见好多制作人啦，咁我就同佢倾讲好多即系拍摄上嘅嘢啊嘅问题啊，咁大家一路倾咗好耐，好开心， 系 我最中意倾呢啲嘢嘅， 系咁走啦。有冇不捨咧？當時 咁有嘅都有不捨嘅，因為 你有冇 lock 卡噶？喺大台 梗係有啦、啊、，lock 卡 number 444我個 lock 卡 number 真係444咁我嗰陣時，我記得走嘅時候咧，有同嗰度嘅即系 TVB 嘅人有講過嘅啊，你哋會唔會想因為而家咧都有人即系嗌我過去啦，都有傾啦。但系你估 TVB 會唔會同我簽 挽留下 經理人合約咧？咁跟住之後，佢哋最後得出回覆，嗯，都冇喎、啊。咁我就覺得嗯都冇啊。咁都即系都唔係好，即系點講？你 feel 到佢都唔係好 挽留啦， 挽留啦。咁我就覺得哦，咁好咯。咁但係佢哋都抱即係抱以一個祝福嘅、啊，即係咁樣咯。 哦，咁走嗰日係點㗎？有冇一日係 officially 走咁樣㗎？ 冇啊， 揮手 啊！ 你自己拍完嘢，你咪自己走 咯、啊。即係冇紙皮箱啊！ 攞個香檳送你啊！你又想 冇噶，冇呢啲嘅， 梗係冇啦。 因為佢冇一個 last day 噶嘛。 冇噶。咁、哦、我份約去到幾時？咁你冇理由唔 拍。 咁、哎、我都有翻去自己影相嘅。咁同埋其實都會有唔捨得嘅，即係唔捨得係啲對手啊，啲 crew 啊，啲幕後啊。 係。 最唔捨得係啲幕後咯，哦、或者啲。化妝啊，即係其實佢哋真係睇住我大噶嘛、 嗯。 其實最唔捨得係人咯， 係 啊，啲手足咯。 啲 canteen 嗰啲咧 ，canteen 都 canteen 其實之前已經轉咗手啦都。 哦、 但係都有嘅，唔捨得啲嘢食咯。 係咁，但係我想問咧，有冇一個即係喺演員嘅行業入邊有一個説法叫唔過咩魚唔過塘就唔會肥？因為我有啲朋友咧，即係我哋做電台，你一係呢間。一系對面街，一系黃埔嘅啫、 哦， 其實冇咁易俾你跳嚟跳去噶嘛。咁但我有啲朋友咧，佢做會計師咧，佢真係每兩三年自己就跳一跳喎，而每次跳一跳咧，個人工又真係一加又加幾成咁樣嘅，即係佢哋話要 keep 住跳。 請問你跳去邊咧？ 咁有冇呢種嘅諗法咧？ 嗰陣時冇嘅，嗰唔係，但係嗰陣時冇諗啦，直情人哋份人工就真係高過你之前嗰個三倍啦。咁就所以都冇啊，咪淨係諗可以啊，好咯，去咯，去試下咯，多啲機會咯。 哦，咁啊有啲唔同啦，因為咧嗱，即係人生在世啊，我哋呢啲出嚟都幾十年嘅，少不免你都會經歷過。大大小小三五七次嗰啲 last day 嘅嘢噶， 你咧你有冇試過？ 我梗係經歷過啦，我好記得噶。我人生第一次經歷 last day 咧就係幾時咧？就係電台，唔係講緊廣播度，即係唔係講緊商台走，商台走係另一個故事啦，有機會再講啦。我反而咧就係喺美國嘅電台，如果大家有聽收流程都知道咧，小弟咧就係喺嗰啲美國嘅。兜踎華人電台嗰度開始做 DJ 先嘅，咁嗰啲兜踎電台咧就好簡陋嘅，即係簡陋到一個點就係首先佢冇錢啦，咁冇錢就要自己帶碟翻去播歌啦。 嗯 咁佢又有副 panel 喺度嘅啫，咁又冇人理嘅，即係你譬如 dead air 冇人理啊，总之你自己鍾意做乜就做乜啦。咁咁啱呢就因为咁样呢就俾咗我哋呢啲，其实呢你问我当日啦，我嘅懒音肯定劲过一哥而家1000倍。 係係 係我照样係求其读咗篇新聞， 係 得你听日返嚟开咪啦咁样。 哦， 咁我就去咗做电台，咁佢就因为其实咧，其实有个节目主持又贪我屋企啲 CD 多，喂，你几大碟派 咗嘅？睇中咗你， 冇错，我就咁样入咗行。好啦，咁但系咁样咧，就聚咗一班咧，其实好低人工嘅，即系我仲记得啦，我第一次做电台头一年咧，就$6.5一个钟头。咁系最低工资嚟嘅，嗰边嘅最低工资即系$50到啦。 哦， 但系最低工资嚟嘅，即系等于可能而家香港嘅$20咁样嘅啫。你当系咁样样啦。咁仲要咩咧？你做半个钟咧，就得3.25元嘅啫。 做半个钟 就3.25元啦，就唔会俾足你噶。 哦， 即系半个钟头节目，佢就俾3.25元你嘅啫。佢、哦、真系咁均真嘅。好啦，咁但系就即系召聚咗几个咧，就系、是、同我同一时代又年代入电台，但系我哋又真系好有热诚，好想做 DJ， 好想做节目，咁咧就聚咗3个人嘅。当时咧，我同埋另外嘅两位同事咧，就做咗一个节目。其实我已经唔记得个节目叫咩名。总之我哋呢3个人，咁我做咗年几咧，就叫博有 名气， 博有收听率啦，博有粉丝咁样样啦。咁而咧，大家都即系听众都闻到啊，呢3个人咧系。好有心想做節目，雖然佢哋都仲未去到專業嘅地步，但係好有心去玩啲新嘅，寫廣播劇啊！個諗死，啱啱入場，哎呀，好啊，要講一講啦，啱啱啊，阿一哥你講啊，哎， 孟加拉啊，攀平。1:1， 哎呀， 咁啊，凭住一个都算系有组织嘅攻势，就攻入禁区入边啦。 系啦，咁啊，仲有10分钟左右啦，而家咧香港同孟加拉咧就踢成1:1啦，咁希望啲球迷继续打气啦吓。OK。好，咁啊，忘记咗呢啲，仲有10分钟嘅时间，连埋加时可能都有13-14分钟嘅。好啦，咁我讲翻我吧先。咁我咧就做咗1年到啦。 嗯。 咁当时咧有少少似你嘅状况嘅，就开咗个新嘅电台出嚟。 嗯。 咁嗰个电台咧就无论系人事、作风、资源、副 panel 咧都好啲嘅。 嗯。 咁咧就真系有人咧就好似阿黄生咁样， 系 就透过一啲中间人咧就揾咗喂刘伟恒。你有冇兴趣过嚟我哋个新个电台度帮下手啊？咁样样。 但系嗰个中间人你系唔识噶嘛？ 本来唔识嘅。 咁佢打嚟第一句系， 佢好似阿嘉怡咁样噶，因为有啲人佢已经叫咗过去。 哦， 系啦，咁叫咗过去之后咧，咁又就有啲咩人系可以再立过嚟就即刻可以做噶？喂，刘恒啊，呢个僆仔好有热诚啊，钱又唔收咁样样，咁啊揾咗我去倾。咁但系咧，当时咧个状况咧系咁嘅，佢净系要我一个。 哎呀， 另外嗰两个唔要， 哇，好难做啊！咁样 嗰阵时几多岁啊？ 18、19岁。 哇， 嗱，人生第一次嘅选择就系喺一个咁样嘅关口，咁啊，三个做到清兄道弟，跟住大家揽头揽颈，就系嗰啲啦。收咗工都仲要去食宵夜，仲讲诶电台节目应该点做好咧？不如我再写嗰个剧本啦，即系好有黑嘅。咁、但系咧，佢净系要我。 你觉得系睇中你靓仔啊，定系 肯定唔系靓仔 一 个？ 睇中你 CD 啊 ？CD 因为你新成立咧，就未有咁多 CD 住。 唔系，佢真系觉得我有诚意咯，可能系咁样啦。 即系你冇问佢点解系我咧 ？Why me？ 唔使问啦，系嘛？好啦，咁当时咧，嗱，我个长，因为已经讲咗30几年之前嘅事咧，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实际上嗰个过程系点，但我好记得咧。我嗰两位拍档咧，佢系咁讲嘅。其实我哋预咗唔会去嘅，就算佢哋揾我都唔会去嘅。你走啦。 哦，即系你有同佢哋两个讲嘅。 咁我哋要讲噶。 你啲 就系有一日收下流，有一日譬如收下流程，我唔做，咁我都要喂一哥阿勤，喂我真系谂。 咁呢个系有道义嘅做法啫，你可以冇道义嚟。 咁我唔识冇道义啊嘛，19岁咪亦都唔会啦。咁我个作风都系。即系首先，我觉得唔好意思先，同埋唔舍得班兄弟先啦。咁但系佢哋咧又知道，因为咧佢哋讲咗个 point 啦，讲到我当时咧，我系即系好心，即系心痛又感恩嘅，就系话喂刘伟恒，我哋咧就呢两个，我哋两个咧，第一我哋从来都冇谂过 作以廣播作為我哋 終身事業 嘅，我哋都係蹦叉叉，我係即係佢哋其實大家都係讀緊書噶嘛，咁只有我一個咁癲，翻學都走去寫廣播劇本，咁佢兩個就話嗱，我哋都好中意做電台，不過我哋真係冇諗過咧，即係要做 DJ 嘅 意思。我諗到啦，佢兩個其實原來先係，哇！真係佢終於走啦，唔使慢慢， 我可以上位啦。 同埋唔使慢慢同佢傾啊，話 又要食宵夜，又唔俾人走， 食宵夜又要傾講讀廣播劇，哇！ 咁跟住咧，佢就話佢講另一筆啦，佢就話：喂，你真係有心做嘅，你梗係去對面發展啦。咁我咧就諗咗一輪咧，最後我就走咗啦。 好好啊！你呢兩個朋友 係啊，而家仲有聯絡嘅，係咁 咁佢哋而家係咪仲係做緊 DJ？ 冇啦，嗰個台後屘執咗啦，即係佢哋亦都佢哋冇，因為佢哋真係有第二個行業去做，譬如其中一位女主持佢去咗做社工啦，佢係真係讀社工噶嘛。咁另外嗰、那個另外嗰位拍檔，我唔記得咗去做餐館定係做乜嘢，佢真係有一樣嘢做緊嘅，而只不過我係一早就話我睇實要翻香港做電台咁樣，咁佢哋就覺得喂你梗係去嗰度練功啦，因為嗰邊已經知道有一啲即係比較專業啲嘅。人同埋有一啲喺香港做开电台嘅过咗去嗰边，喂，你梗系跟佢哋学嘢啦咁样样。咁我就记得最后一晚做节目啦，我就讲 last day， 哇 好感动啦，咪 我真系做到喊。我临尾咧播最后一首歌，我仲记得播咩歌，就系、是、草蜢嘅爱过就可以。所以我成日都系最 last day 我就播呢一首歌，今日唔播啦。 吓，点解啊？ 今日唔系 last day 啊嘛，除非有 唔道义嘅举动， 系啦，又或者有人有就嚟又要 last day 啦， 冇玩呢啲啊。即系我嘅意思系话咧，哇，嗰晚咧。我而家好記得嘅，我仲記得咧，我哋嗰陣時做節目已經冷靜啊，熄曬燈啊，就我哋做夜晚節目嘅，大家就好啦，我都要將即係播今晚最後一首歌啦。咁當時咧係戚戚然嘅，因為你既不捨，你亦都知道呢個決定係翻唔到轉頭，同埋咧咁大個仔係冇經歷過啊，即係呢種入離愁別緒嗱，即係移民試過啦，啟德機場講拜拜試過啦，啊原來喺一份工所謂跳槽，你要離開一班，你唔係反面走嘅，而係佢哋帶住祝福你重心啦。哇！乜一個， 我聽到都覺得感動啊， 好感動， 好感動噶嗰晚。咁 你身邊真係有好多好好嘅朋友， 係啊， 即係好似上星期三佢話有個朋友每日車佢去機場咁樣， 係啊， 身邊真係好多人幫你。 所以即係而家你問翻我，哇！我頭先問嘉怡，喂，你走嗰陣有冇離愁別緒？咁當然電視台嘅制度唔同啦，你拍完嗰套戲可能都未，你張腳都未完噶嘛。 係，但我拍完戲成日都喊咯。 系嘛？系周嘉怡好兴噶，佢拍完戏未拍完 last 嗰组咧，佢就会买啲蛋挞嚟咧，大家揽头揽颈啊，又喊晒咁样样。咁但系就我就系由嗰阵时开始，哇！即系咁，当然日后就再经历咗好多次呢啲哦，要拜拜啦。咁但系每一次即系作为一个电台节目咧嘅主持人咧，其实要同嗰班一路同你即系支持住嘅嗰班听众同你讲拜拜，我要走啦。其实咧都好难讲出口嘅、好似。歷歷在目啊！發生喺恍如昨天，應該係94年，1994年嘅，我諗應該係暑假咁上緊嘅時間啦。 近一張每樣話題，總不適合你。近日夜深傷聚飄起，一抹冷漠空氣，在這天。是你是无大小多么生气，谁人亦可知你将别离，落寞地躺在睡床，试试抱紧你，但是目光躲避，令我可感到你在转移，没说出。亦领会谁在撩动你，抛开苦痛去解脱自己，让你那些冷却热情另有生机。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愿明时也再不记起。离开我以后。秋冬夜破樽，漆黑想念你。离开我以后，醉了会看到你，梦中方可变搞地接近你。 着，但我在预期你会说舍弃。问事实怎躲避，在倒数将要每日想你。若这刻，若最后无力留下你，将消失勇气释放自己。就算某天我吻别人，亦当真理。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愿明时也再不记起。离开我以后，我会长留这地。晨早冬夜，薄尽漆黑，想念你。离开我以后，最妙会看到你。 學友嘅離開以後啊，周嘉怡識唱呢首歌，當時都啊，當時就未有呢首歌嘅。我喺嗰邊做電台就有呢首，就後來就有呢一首歌啦。 喂，我想講咧，而家我哋講開跳槽啦，我真係好想問一下大家對跳槽呢件事有啲乜嘢嘅睇法，有啲咩嘅感覺？因為咧試完咧。就係、是、我覺得大家平時跳槽都係大家如果呢份工人工唔好就去第二間公司請高人工啲咁咪走咯。 良禽擇木而棲啊嘛， 即係都 魚唔過塘會肥嘛， 都好似好正常。亦都或者你跳槽嘅時候，通常你啲朋友都係會祝福你㗎，即係你話唉正啊跳槽啊！但係咧又發生喺呢個電視界嚟講咧，好剛剛相反。 咦，你好有感受喎、啊，係咪周嘉怡？ 就係唔知點解你跳槽會俾人話反骨嘅。 你俾人话咗几耐啊？ 唔系净系话我噶，即系你见到啲人系全部都系咁啊。总之你喺嗰度走， 嗰啲系骨入边嗰啲话嘅啫，系咪啊？ 佢哋而家叫脱毛嘛， 脱毛者 嘅啫。有一段时间就话反骨啊嗰啲咁样咯。咁所以我都好想睇下你咩意见 嘅 咧？ 我当年有听众话我反骨嘅。 吓、啊、真噶？ 有，梗系有啦，实有啦。不过嗰阵时网络仲冇咁发达嘅，即系譬如佢会写封信嚟话：，唉、哎，刘伟恒，我对于你加盟新嘅电台非常失望，估唔到你个人系咁嘅，即 系 有嘅，有嘅，梗、 哦、 嘅。但系就唔 系 好多啦。首先都系即系庆幸，因为点解咧？咁你都系壁垒分明噶嘛，即系或者各为其主啦，唔好话壁垒分明啦、嗯。即系始终喺同一个行业入边都系竞争对手嘅，咁人哋唔会谂嗰啲咩你发唔发展啊，第时追唔追求做咩 DJ 梦啊，佢唔会谂呢啲噶，佢、嗯、就觉得刘伟恒，你加入嗰个就叫做 A 电台， 嗯、 你而家人哋新电台开，你就走咗去，你就去反骨，咁啊梗系有啦。早期好在系咩呢？好在当时嗰个新电台全部都系反骨仔。即是等于而家本节目控制员飞哥、梁礼勤、何克劉偉恆，有边个又未踩上台出嚟？我呢啲咪渔业，咁就广播道就而家又冇咁壁垒分明嘅。而家我哋成日鼓吹一样嘢，叫广播道上是一家。大家，即系你行业已经唔系一个好蓬勃或者唔系一个即系叫做如日方中嘅行业，大家都直直地扬嘅时候，咁大家，你又帮下我，我帮你，唔好搞咁多嘢啦，系咪先？咁广播道而家仲有几多人喺度从业紧啦？ 其实我都觉得系噶，即系譬如好似而家电视台得两个啫，暂时，即系真系啊，唔系都有三个， 三个。 咁但系你变咗系喂，咁你有啲以前喺 TVB 走咗嘅，而家又会去咗View， 又会去咗第一。电台拍嘢，咁跟住啲观众又会突然间就讲，哇，全部都系嗰啲我唔想睇啊，即系咁样。咁但系其实如果呢个电视所有人都系好好，你又可以去下嗰度，嗰度去下嗰度，咁你话几好咧？即系广播道上是一间，咁电视机里边全部是一间，咁系几正咧？系咪先？嗱，我见到咧，你两位男士嘅眼睛系 唔好意思啊， 你跳槽咗去启德嗰边啊， 系啊，咁啊，啱啱我哋点都要讲下啦，咁啊呢场啊足比赛啊，咁啊亚足联2027年亚洲杯外围赛嘅赛事咧，中国香港对孟加拉咧就1-1。 延長啦，咁啊打成平手，咁啊下半場咧就即係九手之下就必失，咁啊俾人追翻一粒啊，咁啊香港隊又未必可以一定出到線咯，而家咁啊要睇下餘下落嚟嘅賽事係點樣樣啦。 因為嗱，即係講起即係足球同埋跳槽，其實小弟就嚴格嚟講喺人生嘅工作上就未試過跳槽嘅，即係除咗暑期工之外，其實我都只係服務過兩間公司，即係而家電台同埋日頭嘅公司啦。咁所以真係冇試過跳槽，所以我係好期待咧，即係有一日，唔係噶，真係好期待有一日咧就打掉，因為聽好多前輩就話有一日啊無啦啦收到電話，你係劉偉恆啊嘛，啊周生想同你傾兩句，有冇興趣過嚟傾兩句？ 係 邊位周生？啊周星馳先生咁樣，跟住咁就即係嗰位前輩就話嗰次就真係咁樣收到個電話啦。咁我其實個人生或者好多演員都有咁嘅情況噶嘛，所以我人生好期待有一日收到電話。我系边个啊？边个想同你见两面咁样？咁我就好期待啊！究竟上到系咩状况咧？可唔可以话俾老板知咧？有人呃我啊？系咪应该乘机话要加人工噶、啊？ 我 所以好期待呢啲 不成啫嘛。 唉，冇谂呢啲啊，一个冇谂啊， 我等紧。等緊啊！ 今晚啲電台高層可能聽住嘅，哦，原來一哥都諗住有呢啲， 我唔係二台台長可以打電話俾我㗎，或者五台我都 OK， 普通話我亦可以啊， 呢啲咁好啦。喂，多謝嘉怡啊， 喂，多謝， 分享咗好多演員背後嘅心聲，係啊，而家冇人仲同你講反骨㗎啦嘛？ 冇啦，係嘛，應該冇啩。 好啦，拜拜。 拜拜。